值得去做。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怎么样，昨天在家看阅兵了吗？ 那必须得看呢，早上定了闹钟起来看。 不是10点才开始，你还定闹钟啊？ 不是，得准备准备呀，是吧？把这个那个时候要干的活提前干完，我安安心心的那个点儿，咱看阅兵， 刷牙、洗脸， 差不多 吃早点， 差不多就那个意思吧。 这不就是早上起来三部曲吗？啊，您能干3小时？ 这像平常不早起的朋友，那个点儿就可能得要定闹钟起来看阅兵。 是是是，那天起来看阅兵的人不少啊，有人3点半就起来看阅兵了。 那这是起这么早？ 对对对对对，他们的待遇跟咱们不一样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你看阅兵特漂亮吧？其实背后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哦， 今天呢，我们在大城小事当中呢，也是给您念叨念叨 啊。 9月3号上午8点，距离这个阅兵正式开始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时候观礼台上已经坐满人了 啊，来够早了。 哎，距离他们不远处的这个长安街上啊，22辆蓝金相间的新型纯电动环卫车，人家分成2组，呈 V 字形缓缓的驶过了天安门前的这石板路。 这他们先检阅？ 不是，他们扫地 啊啊啊！ 对于北京环卫集团第3分公司环卫车的司机立新来说，立新你认识吗？ 认识，太认识了，听众朋友比我还熟呢。 真的吗？ 真的 啊。哪个立新呢？ 哪个立新呢？ 这是假的，假立新啊。 咱那是真的。 嗨，人家姓贾 啊。 贾立新曾经3次参加过阅兵保障，但是从来没在现场看过阅兵。 哦， 人家说了，阅兵队伍到来之前呢，我们已经驶过广场，等回家了吧，这直播也结束了，最多呢能在广场的时候听见点军乐团的这个奏乐。 你看看， 今年48岁的贾立新参加过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2008年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阅兵等一系列的重大活动， 这见过大场面。 哎呀，人家不容易，人家经过层层选拔、考试培训，这回贾立新又被选中了。分给他的是一辆从来没接触过的大吨位纯电动环卫洗澡车， 新玩意儿。 哎，与以往的这个按键式啊，这叫旋钮式的环卫车，咱都不太懂，咱就只能照着说哈。这辆车的面板上安装一个8丈大小的触摸屏。 哎呦， 环卫车上配备的什么刷子呀、吸头啊、喷头啊，都可以跟这个用这个触摸屏来控制。 高科技。 哎，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练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这贾立新逐渐掌握了这门新技术啊。这个车不好开呀，得练。光会开车还不行，这22辆环卫车得分成2组，精准的呈 V 字形通过天安门广场， 还有队形。 哎，其中呢，第一辆车由第一组呢是11辆环卫车沿着长安街石板路的南侧边线向东北方向呈斜一字排开。第二组呢是间隔2分钟，沿着这条长安街的石板路北边线啊，向东南方向呈这个斜一字形排开。不是 V 字，它得斜着点。哎呀，对第一组清扫过的路段，这是进行弥补啊。每一辆车之间的间隔不能大于3米，但是也不能小于2.5米。 哦， 听起来挺简单，但是你开的过程当中，你要想保持队形，这相当的有难度。 是。 记者呢，在贾立新的这个车内啊，发现了2块奇怪的半透明的不干胶。一块呢贴在前挡风玻璃窗上。另一块呢贴在空调的出风口上。 这干嘛使的呀？ 干嘛使的呢？问问呗。人家说了，要想保持这个队列整齐啊，第一个是凭感觉，另外就是靠这2个不干胶点来卡前车的位置 啊。那是个标志， 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学车的时候啊，上单边桥啊、双边桥啊，都是靠一些小胶布条 来确定方位的。 我当时学车的时候贴的那是红色的， 是吧？ 啊、 后来说不让贴了，这个技术不过关啊。过长安街的时候，贾立新说了，说虽然一歪头就能用余光扫天门，扫一扫到天门，看看里边什么情形啊，但是这不敢分神看 啊。 车上贴这个不干胶，就是为了保持队列整齐。我们这是自制的点位，每位环卫司机都配有一台对讲机啊，听号令统一行动。一踏入这石板路，就立刻启动全扫模式。贾立新说了，这全扫模式啊，这车上配备的高喷嘴儿，这个高压喷嘴儿就会大力喷水，吸口呢就会将喷出的水吸走。这车过路径，知道吧？就是车一过去，地面上干净了，大概15分钟就可以把全部这段路清扫完毕，而且呢时速得控制在6公里以内。说一般清洁的时候呢，时速都在8到10公里，这6公里这算深度清洁了、上午8点，贾立新的姐姐人家把电视打开了，问86岁的老父亲：“立新这两天回来晚，知道干嘛去了吗？”“ 知道吗？” 老爷子说：“上班去了。”这个姐姐就指着电视屏幕上正在驶过天安门前的一溜这个环卫车，说：“您看，立新开的车过天安门了， 满满的骄傲和自豪。” 关键是昨天有很多人都可能从事这种后勤保障工作， 是 也对他们的工作道一声辛苦，相当的不容易。 没错。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昨天您看大阅兵在哪儿看的呀？昨天都去哪儿了吗？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发我那个看我的朋友圈，很多市民在晚上的时候，下午就开着车直奔天安门广场 啊， 感受那花坛。灯光那魅力， 这戒严解除了，然后正好还赶着警官还在，赶紧去看看新鲜。 关键有这样想法的市民实在是太多， 结果 就是啊， 东向西大堵车， 西向东还行啊， 对对对 啊，就是过了广场那片那个西向东，就是东长安街这部分西向东还行啊， 是 我估计西长安街那边西向东也不灵。 反正昨天我打4环下来的时候，我就看见、哎呦，这往这个东向西方向看长安街，哎呦，那一片红色的尾灯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昨天看大阅兵看的感觉怎么样啊？昨天有什么样的安排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又见青天也说，哎呦，给环卫工们点赞哈。 是。 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很多这个这叫什么幕后的故事。 没错、 啊。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我们接着给大家讲阅兵背后这个幕后的故事哈。就在阅兵前夜，坐落在石景山区的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灯火通明，十几个检测人员啊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5点多钟。这儿呢是承担着阅兵活动的食品安全保障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打从8月份开始啊，这儿的50多名食品检测人员24小时轮班，一边呢要负责日常的抽检，一边呢还要对送过来的阅兵保障食品进行检测。工作人员每天经手的检测样品有几十个，这忙到夜里2、3点钟啊，那就是家常便饭。 不是都有什么吃的呢？ 像什么熟食啊、豆腐啊、面包啊、饼干啊、饮用水呀、酱腌菜、巧克力，什么都有。记者也看到送到这儿的检测样品确实还不少。晚上10点多钟又送过来一批面包和豆腐。中心的工作人员立即就对样品进行分类贴标签，这样呢样品的信息就录入了系统，并且根据样品的类别确定检测项目，同时呢要通知实验室做好检测的前期准备。邵瑞婷负责对面包进行检测，称样、提取、净化，这一系列复杂的前处理步骤呢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小邵边说话啊，这手里动作可没停。人家说主要啊是看防腐剂、色素这指标有没有超标，是不是符合要求。人家超声提取样品物质，进行这个液相色谱检测，然后呢再比对色谱图。说现在主要进行的是防腐剂山梨酸的检测。你看啊，如果这个仪器上显示的曲线和色谱图相近，那就说明样品可疑，我们就会马上安排复检。你别看人家小邵说的轻松 啊， 这一系列程序要是走下来，怎么也得4个多小时， 时间比较长。 中心副主任江杰悄悄告诉记者，上午检了29个样品，这不晚上又送来13个。由于高强度的检测呀，邵瑞婷的腰部也出现了问题， 但是人家顾不上休息治疗，已经坚持在实验岗位上连续工作了13天，确保报送的每一个检测数据都准确无误。就这一个晚上，小邵跟十几个检测人员一直忙到凌晨5点多钟，还好样品都没发现问题，这也让小邵他们松了一口气。说之前呢，发现过个别的肉肠和饼干微生物指标超标，我们都及时进行了控制。 哎呀，这个幕后保障团队这算是吧，包括人家什么这个食品安全这个监控啊，包括我那朋友圈里边好多大夫，人家这2天都坚守岗位呢。 是 啊，所以工作挺辛苦，很多人都是补看的阅兵的这个录像。 没错 啊，现在不过方便了，这电视台不播咱还可以看回看呢，是吧？这个有机会，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时不时的能够回看一下那个精彩的画面，也是向这些幕后的英雄点个赞。刚才说的是幕后英雄，其实这次阅兵真是有很多的英雄让我们特别敬佩，比如说这个抗战老英雄，昨天朋友圈很多人都热泪盈眶， 这画面出现的一瞬间，大家一瞬间就觉得哎呦眼泪绷不住了。 是是是，阅兵的老英雄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你说人家岁数也不小了，据说平均岁数都在90岁以上 啊。 这个他们是怎么到达的现场的呢？ 怎么去的呢？ 对啊，人家几点钟开始起床呢？是不是像王哥也是早早的就起来了呢？哎呀，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幕后的一些故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向您介绍一下。 是 这360多位抗战老兵以及家属啊，是住在新桥饭店。阅兵式一早上起来呢，由某旅游社的50辆大巴统一接到了阅兵式现场。这活动头一天，工作人员就已经十分紧张了，但是老战士们似乎比他们对阅兵式更为紧张。虽然说每位老战士的房间啊都有第二天的行程以及较早服务啊，但是到了晚上还是有不少老兵跑到服务台问，第二天几点上车呀？几点出发呀？行程如何安排的呀？ 心里揣着事儿呢。 有一位老战士说了，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一定得反复核对合同，记清楚了才行。你比如说有一位工作人员王旭是负责接待工作的，阅兵前一天晚上他就开始担心第二天集合会有人迟到，毕竟接送人数多，而且呢老年人行动不方便。可是没想到哈，老人们为了阅兵都起得特别早，5点钟餐厅就有不少老兵开始跟那儿吃早点了。 是吗？ 6点钟就有人开始上车，这8:20的时候才会整点出发的大巴上，提前1小时就已经坐满了老兵了。哎呀，他们就在车里边静静的等着正点出发，这让人更加对这些老军人的严格纪律作风肃然起敬。 是， 要说人老年人真不容易，在工作人员的印象当中啊，这些老兵特别的和蔼亲切，也十分健谈，特别愿意和晚辈啊聊聊过去的事儿啊。很多老战士人家胸前都挂满了奖章，遇见有人问您这奖章怎么回事啊？ 是啊， 人家就开始特别自豪的讲起自己这个奖章的一些来历。 那可不是嘛。 遇到工作人员要求合影的啊，老兵们都会欣然同意，微笑着一起合影。这些老人家平均年龄都90岁了，但是心态跟孩子似的。有一位参加过阅兵的新四军30的老战士，今年93岁了。他问会务组，年龄最大的老兵今年多少岁啊？ 是啊， 得到答案说102岁。那我还是小同志呢， 心态年轻着呢。 哎呀，从出发到返回整整5个小时。不少老人已经是满脸是汗， 很辛苦 啊，但是依然掩饰不住兴奋呢。这个返程大巴一上去，坐在车里边，他们还是凝视窗外的这飞行方阵，天上过飞机嘛，流露出难以忘怀的神情。所以你看这种老兵他们的这种神态，他们这种精神风貌，哎呀，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感动。 没错，这虽然说这个老兵们哈，这个已经过了这样的耄耋之年，甚至已经让我们觉得啊，这个能够坚持出现在我们这个阅兵的这个场面当中啊，都会让大家觉得多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而确确实实，我们现在国家的发展以及他们这些年轻的后辈们，我们列队当中那些年轻的子弟兵们，也是让老兵们觉得很欣慰。 是， 确确实实啊，我们这些老英雄们，大家真的很不容易啊。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昨天您在哪看阅兵啊？ 是， 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娟子1955说，昨天从早上起8点就打开电视了，从倒计时开始看，看到啊习大大向老兵车队敬礼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 是 啊，还有这个兔人是吧？ 对 啊，王哥、李凯，你们俩人在哪看的阅兵啊？ 你在哪儿看的？ 对，我在我们家看的呀。 对对，我在我们家看的 啊。不过也确实有朋友是到现场去看的了， 是是是， 那个去观礼台上看啊。 啊， 这个当时他们说那个现场看的时候那个震撼的效果， 嗯， 哎呀，那真的是超乎他们的想象。 你知道我刚才说谁三点半起的吗？ 谁呀？ 其实很多我们同事去现场看， 啊， 他们都得三点半集合 啊， 啊，他们起得更早一些。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有机会能去现场看，哎呀，多么高兴，而且多么这个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 说到去现场看 啊， 不管去哪个现场看什么活动的时候， 嗯， 记得走的时候把垃圾带好啊。 是是是，那不是这个朋友圈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段子，说你有阅兵票吗？ 嗯， 后来一看不是阅兵票，是月饼票。 月饼票， 快到中秋节了，可见大家多么盼望着有机会能去现场看。不过像王哥这么年轻的人， 嗯， 不用着急，以后有的是机会， 是 吧？ 就 是， 这。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下午2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邮票准时发售。 嗯， 而朝阳区水对子邮局门口啊，也排起了长队。集邮爱好者们是一边排队一边聊着阅兵式上他们最关注的环节。 嗯， 就那种激动啊、喜悦啊、自豪啊，还在延续。排在队伍最前面的集邮爱好者早上5点就来排队了。他们一边在邮局门前等候着，一边呢利用手机这些电子设备关注着阅兵式的现场。梅大爷呢今年已经80多岁了，他跟记者说啊，他闺女啊是集邮爱好者，今天呢他想给女儿一份惊喜。他们家住在工体附近， 嗯， 早上6点，他坐公交车去团结湖，花了将近1个多小时走路来到了邮局。 嗯， 这张先生也说啊，以往呢军事题材的邮票啊他偶尔也漏掉过，但是这一次说什么也得来呀。 嗯， 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人家说啊，这次阅兵让我们感到振奋而骄傲， 嗯， 就好比军人们胸前戴的军功章，这邮票就是我们集邮爱好者的军功章，放在集邮册里那特有面儿。 哎，你发现没有，很多集邮者人家的集邮册里边， 嗯， 有一些特别意义重大的一些邮票，或者对自己来说特别有纪念意义的邮票，人家在给你讲的时候特别的语重心长的啊，着重给你介绍一下。 是 啊， 这如数家珍一样，每一张邮票每一方后边的故事人都能讲得出来。 哎呀，所以你看这样的这种纪念邮票也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嗯， 可能很多人也是集邮。你集邮吗？ 小的时候集过，后来那一段时间忙着上学写作业，就在没有续上了。小 上学写作业， 上学之前集过一段时间。 哦，这还是理由呢。 啊，哎呦，写作业可花时间了。 我曾经也买过整版邮票， 哦， 啊，云南民居你见过吗？ 啊，我见过 啊， 不仅云南民居，然后中国各地方那个民居都有， 啊， 包括云南的客家土楼什么的， 是吧？ 嗯。 后来这个小的时候不懂啊，不知道这个邮票是带背胶的，贴邮票的时候还曾经找不着胶水 啊， 这拿米粒儿，要不然先蘸一个得了。 就得焖熟的大米饭是吧？ 对啊，现在想想都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当然了，现在 等会儿 啊， 那个师傅，这集的邮票你要粘大米粒儿，你要把它邮信邮出去是吗？ 对啊， 还集的邮票都让您给寄出去了。 云南民居你不懂 啊， 就是商场里边卖整版的普通平信的邮票 啊， 都是一样的。其实人家集邮的人一般不会集这样的。 不过可别说 啊， 云南民居现在这一套也不好找了呢。 是吗？ 嗯 啊，反正现在想想，哎呀。如果人家能像人家似的坚持下去，多好的一件事情。 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哈。昨天还有很多的这个，昨天正好我媳妇上班，我送她来， 嗯， 就是咱们单位南口那儿 啊， 有很多的志愿者 是 帮忙维持秩序，而且呢，志愿者你一看，从性别男人女人都有，从岁数来看多大的都有。 别说我们电台门口了， 啊， 就最起码我在朝阳区转这半圈 啊， 这街道两边经常是就是几十米就那一个小伞下面好多大爷大妈。 是吧？ 嗯， 今年75岁的杨深兰是大姚堡 大雅堡社区的积极分子， 离我们不远。 哎，也是这次居民志愿者当中的一位，他是从9月2号下午2点到9月3号中午12点，人家算他的工作时段， 嗯， 任务十分的繁重。 哎呦，都干嘛呀？ 哎呀，下午2点呢，这个杨生兰就来到了赵堂子胡同西口啊，这是大雅堡社区最重要的执勤站点之一。在阅兵期间啊，这条胡同是双向都不能通行 啊。 这杨生兰负责检查每一位过往行人的身份证，禁止陌生人和车辆通过。 嗯 啊，就是住在我们这片的，我们都熟啊，对吧？ 嗯。 杨生兰刚到岗位，就有不少居民问问：哎呀，今天几点钟这条路封啊？明天几点能通行啊？什么我户口不住这儿，我晚上能回来吗？ 嗯， 反正各种各样的问题，人家杨大爷都一一为居民解答了。晚上九点呢，这社区周边的道路都已经全部被管制了，街上也没有太多的行人和车辆。在家睡了一觉的杨大爷再一次穿戴整齐出门执勤。 嗯， 九月的北京这日子口已经开始有些凉了。 是， 哎呀，杨大爷的老伴为他还多加了一件外套。杨大爷呢沏了一杯浓浓的艳茶，人打算晚上一宿不睡了。 嗯，这提着神呢。 哎呀，这杨大爷跟记者说，他在8月22号、23号那次演习的时候也是啊，一宿没休息。 是吗？ 别看我年龄大了，但是我坚持一宿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哎呦， 他非常期待着明天看阅兵啊，说我这上午我不是执勤吗？我只能等着再看重播得了。 这身子骨够硬朗的。 哎呀，连续执勤甚至熬夜，对于年轻人来说都十分辛苦。这个更何况人75岁的大爷了，是吧？其实社区书记李颖曾经也担心过杨大爷岁数太大了，出来执勤吃不消。 是 啊，但是呢，杨生兰坚持说不行，我身体还特阴朗，我会一直干到我走不动那一天。这份热心。 嗯， 热心肠啊，这心气儿真的值得我们赞扬。 你看这精气神还是这个特别让我们觉得，哎呀，很年轻着呢。不过也说实话，像杨大爷安排这个活啊，一般人还真干不了。 嗯， 也就得对那一片特别熟悉， 是， 然后对于这个规章制度以及这些要求管理条例特别熟悉，才能干得了这活。 嗯，对家门口这片熟嘛，社区的大爷大妈都是非常热心肠的。 是， 但是我们还是想说，您千万别逞能哈，就是身体好，您稍微多干会儿；要是身体不行的话，您及时跟社区的这些领导说说，反映一下，他们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这不执勤任务结束了吗？ 啊， 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 是，来看看。哎呦，不行，先得是一串广告和路况啊。 嗯， 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欢迎您在短信路况和广告之后，继续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您昨天看阅兵的感受，在哪儿看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我们也期待着您跟我们互动。 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机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京良路沿线呢，目前是车流量比较集中，多个路段行驶不畅，提醒您提前选择绕行路段。那么在早些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路段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拥堵，受去往四元桥北的这个大型家居商场车流集中的影响，望河桥到四元桥内环方向、四元桥南北的辅路以及望京桥下各方向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另外早些时候呢，东六环中坝河桥北100米北向南方向是有三车事故，两辆轿车呢是在最内侧车道，一辆货车横在应急车道，只有外侧一条车道能够通行。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目前呢，北京站及周边道路受到北京站旅客比较多的影响，北京站西站北京站西路西向东方向，还有崇文门东大街的东向西方向，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多，在这儿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昨天您在哪儿看的阅兵啊、 嗯、 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天坛二月兰说了，昨天在崇外崇门外崇安大街上这个过街天桥上看的 啊、 一边听广播一边看着飞机从天上飞过去啊，特别震撼。 嗯，这个姗姗来迟说、 啊、 哎，我九三大阅兵头天我就特别关注天气， 嗯， 当天晚上我看到晚霞映照天空，我心里就踏实了好多 啊。为什么呢？ 谚语说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阅兵一定是大晴天啊。嗯、 哦、 人家还发来了那天晚上看到的晚霞的照片。 是是是，还说我为祖国骄傲。 果然是让您说准了、 啊、是是是，谚语很多都是很靠谱的，那是经过很多年这种智慧的总结， 经验规律的总结。 哎，但是有些事儿它就不太靠谱，而且呢不靠谱之外呢还竟然有人信，这是让我们觉得特别诧异的一件事情。 你就比如说吧， 啊，比如说 山西山阴县人社局原公务员赵某 啊， 伙同他妻子刘某以请神为名， 请大神啊。 啊，对呀、啊、 这还有这个、啊、这都21世纪了，怎么还有人干这事儿？ 接着往下听啊，骗曾经当过空姐的王女士100万钱款。 哦， 最近呢，赵某在顺义法院出庭受审，而被骗的前空姐王女士却坚称自己没被骗 啊， 那给钱完全是自愿。 这你说你不被骗，谁被骗？到现在了还执迷不悔。 那根据检方检控啊，这个指控赵某呢，在2013年1月到5月在顺义区、天竺地区这些地方啊，在明知道女子刘某采用请神上身的手段去诈骗王女士钱款的情况下、 嗯、 仍然为刘某提供帮助，并使用他个人开立的银行账户来收取王女士给付的100万。赵某呢否认诈骗罪，说呀王女士给那100万呢跟他没关系， 嗯， 都是王女士为了感谢刘某给的。庭审当中，这个被骗的王女士出庭作证，她说刘某为她请神之后啊，她身上的问题都很好的给解决了。 身上她身上有什么问题呢？ 什么身体上的痛苦啊，精神上的抑郁啊，一扫而光。她、 哦、 说她之前就知道请神，也见过别人请神，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她才愿意给钱呢。 呵， 当庭没有这个宣判啊。 哎呀，这个进入到21世纪了啊，这个还有人信这个，真是让我们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这最可笑的是执迷不悟、 啊、 这都什么事儿跟什么事儿啊，是吧？ 哎，其实现如今生活当中有些人身体不好，包括有些人情绪不高，可能真的是比如说心理有些疾病导致心理发生反应，身体也跟着有些不舒服啊、 嗯、 其实您去正规的医院去检查去看病，包括如果正规的医院给您开药您觉得没作用的时候，您可以求助一些精神科的大夫，让您从精神上缓解一下、 嗯、 因为有些病真的是比如说头疼，有些人就是心阴性的，就是我可能一紧张就头疼哈、 嗯、 靠吃药其实缓解不了，但是如果您把这个紧张的情绪给控制了缓解了，可能就不头疼了。 但是尤其是对一部分年轻的姑娘来说啊，这心情不好的时候这花点钱吃吃买买买，也许这个不好的情绪就会一扫而光了。真觉得那钱揣不住想要花钱的时候，咱把钱花到正地方好不好？ 你照你的意思是说只要花钱心情就好？ 这有一部分人来说是这样的。 也不能这样哈，这个人还要树立正确的健康的这个生活观， 没错， 是吧？好好的努力。当然了，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也是不太正确的生活观，但是这期间可能也是由此产生了一些纠纷。有一位在外企工作的郑女士啊，她公司给她配了一个笔记本电脑，这个很正常，对吧？ 办公用的。 哎，办公用的。但是呢她这笔记本电脑被公司发现，哎，这电脑里边怎么存有一部成人电影呢？ 啊 就那个片子 啊。 于是呢被公司以严重违反公司商业行为规范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关键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吧，这还不是一般的这种这个解除合同， 嗯， 人家郑女士不干了， 人家去朝阳区仲裁，去申请仲裁， 嗯， 而且呢还专门去法院去告了， 嗯， 啊，这个公司呢是一审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我这郑女士呢，2007年入职我们公司， 嗯， 3年之后调往北京分公司来进行工作， 嗯， 为了方便员工工作，我们公司呢为郑女士配发了笔记本电脑， 嗯， 去年9月的时候呢，公司对郑女士工作的这个笔记本电脑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存了一部那个样的影片呢？于是呢，调查人员就跟郑女士谈话，郑女士也承认啊，这片子是我存的，我这是确实用他们公司的话说，承认了违纪事实。 嗯， 然后呢，公司有不应利用公司的计算机查看黄色资料这样的明文规定啊，故呢，故此公司在去年11月7号和这个郑女士解除了劳动合同，而且呢，没有支付任何的经济补偿。 嗯， 关键点就是在这儿，没有支付任何的经济补偿， 就是说解除合同就解除了。 哎，是啊，郑女士不满公司处理，提出了劳动仲裁啊。朝阳区仲裁委员会认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构成违法解除，判决支付郑女士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你猜多少钱？ 多少钱？ 29万多块钱呢， 这么大一笔啊！ 哎呀，不过呢，这个公司认为仲裁机构没查明事实真相，于是呢，就把郑女士告上法院，要求判决公司不支付赔偿金 啊。人家还不答应， 人家还不答应了。一审法院认为呢，原告公司的员工手册呀、商业行为准则在制定过程当中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而且呢向郑女士公示了， 嗯， 郑女士也认可自己在公司的办公室里边这个办公电脑里边啊这个存了这样的电影，违反了公司规定， 嗯， 因此呢，人家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有权和郑女士解除劳动合同，不用支付赔偿金。你看，这就跟那个仲裁说的不一样了。 是， 郑女士眼看着到手的29万块钱赔偿金到不了手里了， 嗯， 于是不服一审判决，再次上诉了。庭审的时候，郑女士说了，说公司和我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解除。 嗯， 这种行为没产生什么，就是我存那片那个行为没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也没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啊。 嗯， 其次呢，公司制定的多项规章制度本身就存在矛盾啊，因此不具有执行性 啊。 这个解除劳动关系是对员工最严重的处罚了，这说白了就给我开除了 啊。 哎呀，你也没有给我警告或者悔改的机会，你直接解除，这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啊。 就是他觉得至于的吗？ 哎呀，所以这件事情上诉了之后没当庭宣判哈。 嗯， 我估计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咱先不说这个存这个片儿这个事儿啊，到至于不至于就直接给人开除了啊， 嗯。 现在这个人们对于法律意识真的是一码归一码，人家意识强了，就是这种解除到底是不是应该赔偿我支付违约金，对吧？ 不过确实这个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这事儿肯定是违反了， 啊， 但是违反之后的这个处罚的力度这件事儿可能确实还需要商议， 嗯，是，我们也看看这个案子到底会怎么判哈， 嗯。 你看这个一审和最初的劳动仲裁就是有一定区别，看来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各有各的看法。 对，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昨天您在哪看阅兵啦？看的怎么样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老吴有喜说，昨天在家看的阅兵实况，看完了觉得我是中国人，骄傲。你看看， 嗯，M7 说， 啊， 我在家里看的阅兵很激动， 嗯， 就是感觉转播这个不太爽 啊。 这有想看的没看着， 想看什么呀？ 比如第一次露面的女仪仗队员， 哦， 女乐手的英姿。想看这个 啊，留下了遗憾是吧， 啊？ 包括那个叫什么白求恩军医大学那些， 嗯，白求恩医疗方队， 医疗方队啊， 嗯， 也确实是很多人觉得给的时间太少了， 啊，没看够。 这要是全方位的，比如说加了好多机位，然后能够让我们慢慢的看，多好。 开始羡慕那些能看现场的朋友了。 啊，对，现场你要是没望远镜，估计也没在家里边看的那么真正。 倒也是， 啊，是吧？嗯，还有一位朋友是这个放大镜说，我是在家看的阅兵式。昨天早上起7点，我就把电视打开了，一边做早饭一边看电视。 嗯 啊，然后这个主持人介绍广场各个这个准备工作， 嗯， 每个环节都没放过。 是， 看到老兵们，我也激动了。 啊， 没有他们流血牺牲，哪有我们的幸福生活呀？当看到我国的这个军事武器装备技术，哎，装备这些开过来， 嗯， 心里边无比高兴。哎呀，为祖国而自豪啊！ 是 是，又见青天也说从阅兵式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强盛。 嗯， 哎呀，又记起了那个落后就要挨打，铭记历史，共同为祖国的伟大复兴奋斗吧。 嗯， 哎呀，我觉得昨天可能还有很多人也是在家里边。可能看了不止一回， 没错 啊，从白天上午的这个阅兵实况， 嗯， 到各个新闻啊，到晚上的时候文艺晚会， 没错， 甚至于这两天早上起来再看一遍回放， 全方位关注。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